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 嗨、hey, 大家好，10月12日啊，星期一，黄伟文一家之言而家开始。啱啱过咗就双十节啊，大家重温咗一次百年嘅历史啊，1911年孙中山啊十次革命终于喺1911年辛亥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啊，咁啊成为呢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咁但係问题再跟住个历史，我哋重新呢几日都可能溫咗都好多啦。咁其实香港亦实在一直都系动荡，呢几年嚟讲，自从梁振英当选特首之后呢，其实正式走入咗呢个啊西环治港嘅时间。西环用梁振英作为一个啊叫做啊二皇帝傀儡又好啊，即是代表他哋，咁佢哋真正背后嘅决策者在西环。咁呢种形成西环嗰种神秘有权无责，亦将大陆嘅所谓西环，即是中联版，中联版97之前叫新华社、香港分社，即是从事地下活动斗争啊联系啊，跟住就係话点样啊喺地下上做统战工作，尤其是学界啦啊，就是一个学生当时所谓国粹派啦，咁工人啦，低下层嘅工人啦，就工会啦，仲有乡情啦，就组织好多唔同嘅所谓乡亲会，呢个佢哋几十年嚟嘅工作嘅成果。咁呢个成果呢就喺97前呢，即係回归嘅时候呢讨论过一个，究竟回归之后香港已经成为咗中国嘅特区，推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殖民地政府已经撤离返返英国，咁究竟香港仲需唔需要一个特务组织从事地下工作呢？咁当时即係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嘅人，梗係希望自己哇有存在价值啦，证明自己有需要啦，係咪呀，即係香港一直都系啊有股外国势力喺度干扰啦，唔可以掉以轻心啦，而佢哋嘅地下工作、特务工作系有必要存在啦，啊，同埋嗱，每个部门都系咁嘅。当呢个部门开始俾一个时代地淘汰的时候，佢哋希望就唔可以离开呢个时代，系咪啊？掹住条绳，逼嚟嘅墙边，吊住半天吊，都希望掹住落去。回归之后，咁啊，你知道第一任特首系董建华啦。咁董建华当时，江泽民呢，即係作为国家主席、总书记同埋军委主席呢，佢对回归件事系重视嘅，佢真系希望满清发大财，就要搵钱，所以尽量地尊重香港啊，希望一切唔变。咁董建华自己想喐啊，佢有个大抱负啊，佢希望真系回归，一洗个殖民地嘅百年耻辱，所以一上任就要喐晒所有中香港嘅支柱，包括呢个教育啦，要母语教育啦，包括呢个居住啦，佢要人人即系用85,000打冧楼房市啦，楼市啦，啊，仲有其他政制上面啊，佢又要开始喐动啦。咁所有嘢都令到大家都发觉咧，即系开始有种动荡感，但系都系温和啊。虽然董建华系好心做坏事，自大才疏，基本上董建华做乜都错，但系由于能力有限，所以作恶亦有限。咁加上後來嘅外在環境，亞洲金融風暴啦，啊，仲有呢個科網股爆破啦，仲有嘅就係話，你見到嘅就係一個啊沙士來臨啦，天災啦，咁終於促成咗係董落增上。咁啊，曾蔭權作為一個啊技術官僚咧，佢好理解喺咁嘅，即係啊一方面要向香港負責，因為香方面對香港制度咧要繼續運作，又要向呢個北京顯表示咗個忠誠，所以佢最好選擇咩都唔做啊，咩都唔做咧，就只係重新將地價拉分高，保證到政府嘅收入，而從事佢嘅派糖工作啊。派糖工作包括免咗啲咩非用税啊，啲咩老人家啲生果金定咩金啊，盡量呢度小眉小眼啦，小恩小惠啦，咁希望咁就即係穩穩陣陣地咁着力做佢嘅政績工程，就希望呢個新嘅政府總部就喺金鐘度啊嗰、那個門上開個位裏面就起好喺佢任內。咁另外就啊發咗啊 三個免費電視牌照，同埋呢就係二十條呢個數碼廣播嘅咁嘅叫數碼廣播時代呢叫做下，不中間牽涉到好多問題，已經開始走入司法程序啦。咁即係亦證明咗一個宿命啊，香港嘅特首回歸之後冇過有好下場嘅，包括董建華。董建華係因為中途俾人被逼拉落馬，用腳痛嘅，咁後來想盡量補償佢啦，依家都好似好受重用咁。但係七十幾歲人仲不斷作業啊，應該含兒弄孫嘅年紀啊，佢仍然都開始喺度走趯啊，喺度啊兩邊咁，希望顯示自己嘅影響力啊，上又向搞致富，有名就唱獅子山下。又因為捧出咗個新嘅特首出嚟，但係梁振英都佢捧出嚟嘅，證明呢個人做乜都錯嘅。即使當將來嗰位特首如佢所願地捧咗梁錦松出嚟，依家我以預計同大家講都係錯嘅，因為董建華冇做嗰件好事，佢做新嘅事都係錯事啊！呢、這個就係宿命啦嚇、啊！你每一件數事重複重複，人不斷咁重複嘅，人係重複嘅動物嚟嘅。你要習慣成功，你成日都成功。你習慣失敗就成日都失敗，你習慣做錯成日都錯啊！人就係咁樣噶啦嗱，但係去到呢三年又進入另一個新嘅處境，由於啊特首梁振英係一個快女特首，佢本身亦係一個啊當年新華社喺香港從事地下活動啊，跟住而成為啊秘密土共分子嘅一员啊，即係佢哋统战其中一个对象啊，所谓有抱负嘅对象，红砖并重嘅对象。咁新依环成为咗佢嘅真正指挥部，咁梁振英作为出面嘅特首，所以佢哋嘅方式好唔香港，好唔国际，就去返用呢、這个啊国内嗰套政治斗争嗰一套。咁所以突然间最近由陈佐洱正式发炮嘅，就係话啊，我哋冇依法去啊，去殖化，去殖民地化啊，将殖民地呢150年埋落嘅嘢，仲令到香港人眷恋，因为根本政府冇依法地去将佢啊，佢依嘅咩法，佢又含糊不清，佢讲唔到俾你听。究竟基本法边一条啊，话要去殖嘅咧？啊，佢又曾玉成第一个跳出嚟就讲啦，系嘛？但系完全睇唔到嘅。啊，谭志源都话：喂，唔好再搞咁多啊，政治争论啊。虛無縹緲嘅政治，做實事仲好啲。謝偉俊就話：呢啲咁嘅國內官員講嘢講一半又唔講一半，要你去估嘅。喂，喺政治上面係完全失敗嘅，係啦。即係土共本身亦分上兩條路線，有一條路線係激進路線，有一條路線係溫和路線。激進路線就係話用梁振英嘅方式啊，完全唔理民情，打就打，唔怕難睇，係嘛？啱啱你講大好啊，好醜陋地。啊！破壞咗成個香港大學嘅傳統啊！由呢個密色委員會再推薦，再經過一輪嘅程序，每個程序再去到校委會裏面，但係佢解釋唔到點解陳文敏係唔適合做副校長，終於由一個學生會啊嘅會長啊，不惜用自己啊個啊稱譽壓上去，就暴露咗一個保密會議嘅內容。啊！保密會議嘅內容裏面講到佢哋所用嘅理由冇大學冇博士學位喎，係嘛？啊，或者跟佢就話啊，我跌到佢冇問候我喎，係嘛？仲有其嗱、啊、醜陋至極，呢班人校委會已經係香港嘅一屆嘅所謂嘅名流啦，啊有名醫，有名教授，有退休校長，有銀行家，有各方所謂嘅嚇、啊，即係御用大律師。全部都好似係城市中個精英，亦係不愁衣食，但係權力令人亂斬。呢班人就係咁樣出賣靈魂，因為亂斬權力。原來發覺喺呢種咁樣嘅共產黨式嘅啊所謂權力遊戲裏面，一樣好多所謂傳統嘅精英就全部跪低叩頭。嗱、啊，啱啱全港譁然啊，成個大學學界、高等教育界都開始啊覺得好似。不但唔係陰霾咁簡單啦，正暴風雨嚟，佢亦唔理你點，就會派多兩名啊，擺到明就係反呢個雨傘運動啊，涼粉嘅走入領大，又再嚟一次呢個港大事件，佢要殺雞儆猴，俾其他大學都睇一睇，係嘛？最行得最前嘅，我就要打嗰、那個啊！呢、這個就係亦係去殖嘅一部分，你可以咁睇，因為港大所有程序都係殖民地程序，你可以從呢個方式去演演繹，究竟乜嘢叫殖民地象徵？咩叫殖民地色彩呢？边个去厘定呢？有权力嘅人厘定囉。佢认为系咪系囉。 你話油桶有殖民地色彩，所以要改曬香港啲油桶佢，呢個係佢判斷嘅。你話點解唔改英皇道同太子道咧？呢、这個佢冇話唔改噃，係咪啊？個時間表啫喎。咁 King's College 啊，英皇書院啊，同 Queen's College 呢啲咁殖民色彩嘅學校 ，King's Queen's 係咪啊？咁啊，點要改咧？改做特區第一中學。啊！特區第二中學咁樣咧，嗱、啊、呢、這個佢冇話動唔動手，嗱、啊、即係動唔動手條線喺佢度，嗱、啊、成個共產黨嘅鬥爭從來都用呢種方式，呢種方式係咩嘢咧？佢作為最後解釋權，佢用愛國啦，係嘛？佢用左派右派啦，嗱、啊、呢種鬥爭佢就好熟悉，點解咧？就因為佢標籤咗你乜嘢，佢就喐你就打你啊！就合法地合理地召集成个政府嘅资源同成个社会人士对你作出攻击。你话油桶嘅皇冠系有殖民地色彩，其实会唔会赛马会嘅仲重呢？佢殖民地色彩。仲有各式嘅私人俱乐部啊，木球会啊，板球会啊，啊乡村俱乐部啊， Hong Kong Club 啊，喂呢啲系咪仲有呢、这个啊高尔夫球会啊，啊，港督别墅啊，喂，呢啲系咪更加地有殖民地色彩？呢、这个把尺喺佢度，等于佢话边个爱国就爱国。佢话呢个萧家怡爱国，萧家怡就爱国。佢话萧家怡唔爱国，萧家怡就系唔爱国。咁呢种解释权又喺佢度。嗱、啊，嗰种初元禁扁法，当佢话佢依家目前嗰个叫做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依家目前中国嗰个叫社会主义，你话啦，嗰个叫社会主义，马克思啊，棺材都弹醒啊。系嘛？但系問題就係話，我話嗰個就叫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不過又加上中國特色的啊，咁你就吹我唔漲咁。喂，咁樣啊？喂，咁就麻煩啦，係嘛？港督嗰啲郊野公園，港督行山嗰啲啊，麥理浩徑啊，係嘛？偉奕迅徑啊，仲冇呢個殖民色彩係嘛？將郊野公園攞咗1% 出嚟咋，就即刻已經起幾多公屋？喂，梁振英咪一直咁講嘅，邊個享用啲郊野公園啊？佢啲行山徑啊，係咪啊？佢啲咪全部都啲鬼佬，嗰啲咁嘅所謂嘅香港嘅啊，住喺呢個本身已經係條件優裕嘅人，佢哋經常咁講。依過去幾年，你有冇留意啊？究竟幾多窮人、幾多屋村人會星期日出去行山呢？啊，金督馳馬徑喎、啊，有幾多啊星期日要開工嘅人都唔得閒行山？放一日假都瞓晏啲啦，瞓完晏啲都飲下茶啦，飲完茶都打八圈麻雀啦。且嚟咁搞嘢，公園根本就係俾一小撮嘅人嘅娛樂。既然少一撮人娛樂，將郊野公園攞出嚟變成咗公屋，哇！你諗下，成個郊野公園變成公屋，可以容納幾多人啊？如果任何人反對呢樣嘢嘅，即係反對窮人上樓，即係反對輪候公屋嗰啲人咧，遲遲不能夠達到有居者有其屋。你嘅罪名幾大，幾堂皇富麗，係咪？用呢種方式，大家環保團體諗下，當年梁振英同埋唐英年競選嘅時候，香港幾乎所有嘅環保團體都支持梁振英㗎，因為梁振英環保郊野公園都保唔住啦、啊、所以你應該自己打自己嘴巴啦，係咪？唐英年啊就會官商勾結，因為中環嘅價值佢保持嘅。梁振英唔同，就喺深水埗靠一張凳、一本簿、一支筆，係咪打遍天下無敵手，窮人翻身啊！哈！依家你睇下嗰個海濱嗰、那個啊，叫做咩啊？新世界地產同佢搞嗰個尖沙咀嗰個海濱長廊，佢哋咪官商勾結。所以所有支持梁振英嘅人，你話支持環保，你話支持啊打擊大地產商，你話要啊點樣窮人翻身？全部都是騙局，係啦！依家開始，你話俾我聽啊，中環嘅電車阻住中環，導致塞車，係嘛？郊野公園有問題，哦，係嘛？攞嚟最好做起公屋，啊，公務員嘅文官系統，喂，不合啊！依家目前嘅港情，因為佢哋發覺官僚太重，所以要特事特辦。咩叫特事特辦？嗱，梁振英成日都玩埋呢啲字眼，我話俾你聽，特事特辦係一個文雅嘅句子。里面的真正内容就叫不依规矩。不依规矩不依程序叫特事特办。因为每件事只要梁振英想做的都是特事。他只能够特办。那所有按民官系统啊 而生活嘅嗰班所謂按章工作的公務員，咪個個哇然咯，死啦！全部都唔跟程序嘅，因為特事特辦。好啦，特事特辦，因應殖民地政府賦予呢、這個啊港督，當年嘅港督啦，依家嘅特首咧嘅特殊權力。嗱，當時有歷史原因嘅，因為咧喺英國倫敦派一個咁嘅官員過嚟呢個亞洲嘅雪爾小島一個漁村裏邊執行佢嘅工作。非常之艱巨，因此喺制度上面要保護佢。譬如話，佢有好多好大嘅權力啊。譬如話，台面佢有核數嗰個權力啊，核數處依一個審計處，台底佢有另一個權力啊。再跟住佢仲有啊各方面嘅特權，譬如佢立法會主席嚟嘅啊。譬如話，所有立法會議員係佢委任嘅啊。譬如話，所有各學當時冇所有大學，得一間大學啫。香港大學係佢做校長嘅，係啦，就用呢種情。保护啊，英国派嚟喺一个咁样嘅远东地区一个小岛嘅一个所谓殖民地总督嘅传统，落到落西环呢种咁嘅特务组织，而去到梁振英呢种咁嘅人嘅手上边，所有就变成咗作恶嘅工具啊，同本钱嗱呢啲就唔去殖化咯、哦。你剥夺咗呢个啊梁振英成为大学嘅必然校监呢一点，就唔可以去殖化咯、哦，因为等于去咗佢权力啊嘛，系嘛？咁所以啦，郭亮雄寫一篇回憶錄，以前有個港督，佢就話俾你聽：，喂，我哋喺清廷派嚟香港一個殖民地作總督，除咗天上邊嘅神，最大權力就係自己嘅啦。你敢喺個咁大權力嘅環境工作，你會腐爛嘅，你會飄飄然嘅。所以佢話，作為港督，每年你要翻一次倫敦，翻倫敦唔只係述职，翻倫敦係回復到人間。因为落飞机嘅时候你开始自己攞行李。跟住你出机场要去的士队排队。跟住你去到个地方同普通人一样，冇人同你打工作揖，冇人同你视你为一个啊即係神一样咁样嘅官员同权力。冇人理你。你同个英国普通个路边人冇分别。呢个系你回复清醒嘅机会，每年要去一次。返伦敦你又话俾自己听，原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英国人。只不過喺制度上面派咗我去一個殖民地度，喺個當地成為一個土皇帝，除咗上天嘅神已經到我啦。嗱，呢個係一個制度環境迫使你腐化嘅地方，所以你會自我約束。約束喺邊度？佢話港督喺香港係唔可以有私人聚會嘅，係唔可以有私人約會嘅，唔可以出外 shopping 嘅，唔可以出外用餐嘅。啊！唔可以有出外朋友聚會嘅，有啲唔去唔得嘅，要代表政府啊，代表港督府出席嘅，唔可以超過15分鐘嘅。佢話你去到前，第一你唔可以早到，第二你更唔可以遲到。你去到嘅話，冇人敢坐低嘅，所以你去到唔可以超過15分鐘，因為俾時間俾啲人自己坐翻低。仲有你留喺度，冇人敢去廁所嘅，你要體諒啲年紀大嘅老人家，佢有去廁所嘅需要。啊！所有人送嘅礼，所有礼物，你都要喺个港督府全部啊有记录，要登记，系全部交俾港督府作为政府嘅物件，唔可以有私人嘅事物。点解佢个自我约束去到咁严苛？俾苦行嘅僧人啊，俾喺雪山上边嘅修行者，仍然要苦。权力大，权力大，责任就大，约束相应就要大。呢、这个就系英国人嘅成熟同聪明。佢知道啊，你唔好似董建华咁，呢度又去剪下彩，嗰度又去酒会，嗰度行下，你本身嘅身份就系一个啊 endorsement 嚟嘅，啊边个朋友有咩事叫你唔可以嘅？点解你权力大，其他人会自动地识做，一识做，成个政府就腐烂啦开始。嗱、啊，所以佢好了解呢个游戏，呢、这个就系所谓做港督嘅啊，佢自己唔不成文嘅。冇法律規定嘅，但係不成文冇法律規定，嗰啲叫做禮啦。嗱，讀過中國歷史你就明白咩叫禮，咩叫刑。刑係法律，禮係一種核心價值，一種信念。所以佢哋派過嚟，點解唔出事？點解香港嘅特首個個都出事？因為冇約制自己，喺各方面討好，各方面啊，即係邀請，各方面引誘裏邊，即使能力如曾蔭權。啊，曾蔭權唔抵可憐，啊，就因為佢冇約束自己，佢性格從好細好小官員嘅性格開始咗，呢種咁嘅貪小便宜嘅公門小利性格就累死你， 就类似你作为特首本来是完美的打工仔生涯，最后一张成为肮脏耻辱的一张。咁呢个最后再有一连串嘅司法程序同法庭，大家睇下啦，大家睇下法庭最后点判决啦。不过行为不当，即使喺曾荫权出任特首嘅时候，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而要坐监系有发生过嘅。啊，大家仲记得位警队明日之星叫冼锦华吗？啊，佢喺自己嘅环头里边接受个黑帮嘅啊邀请宴会啊。最后仲提供一个女仔同佢啊上床，上床之后佢冇俾任何钱。冼锦华不断地上诉，佢话我都冇要求，佢对方冇要求我做任何嘢，我亦冇为对方做任何嘢，我嫖妓冇付钱系事实，但呢个罪名根本就唔大，因为当时佢可能以为自己系爱情事件，系嘛？当时可能佢判断过对方唔系妓女啊，当时佢，但系问题所有法庭。连续上诉到去到终审庭，最后都被驳回。点解？你唔好讲呢啲嘢，你唔知。你系一个高级警司，你系一个权力咁大嘅人，你明知道对方系黑社会，你接受宴请，呢、这个已经系罪恶。跟住你话个女仔同你上床，你唔可能唔知道佢系妓女，因为明知道对方系黑帮，系操控妓女为生嘅集团，而有个妓女同你上床，上完床你冇俾钱，呢、这个就系行为不当。咁样坐咗三年监。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单案咧？大家仲记唔记到吓、一个所谓警队明日之星，从此前途尽毁？好啦，仲有几年前又另一单，一个高级警司系嘛？喺佢嘅环头去一间食肆度食嘢，依间食肆食嘢，帮我打下折头，仲送一支红酒俾佢，佢接受呢个折头，佢接受呢支红酒，但呢个食肆系申请紧酒牌嘅。而你系呢个环头嘅高级警司，你而接受佢嘅宴请，呢、这个就系行为不当，系啦，咁就要坐监，咁就要前途尽毁噶啦。喂，呢、这个我哋喺香港用咁样个运作形式出嚟嘅，我哋对有权力大嘅人，我哋有相对地有大嘅期望。萧家怡请我食饭，我食咗，呢、这个唔系罪嚟嘅，因为呢个系我冇权力噶嘛，我冇权力嘅人，萧家怡请我饮罐可乐，唔通我话唔饮啊咁啊，我非常欢迎。点解？因为我冇权力令到我腐烂，但系你系警察，你系高级警司，法庭同社会就要求你嘅行为啊，要符合呢个公职人员所谓嘅干净。权力越大，你越要小心，因为腐烂你嘅机会好多。饮饮食食系一种，提供女人系一种，帮你嘅女去考学校系一种，帮你个啊其他任何人介绍工作系一种，帮你嘅亲人。喂，成个中国官场点解烂到系咁样？就係、是、呢種咋嘛，你做市長，我做集團，我請你老婆做我嘅非執行董事，係咪啊？有董事蒲金就係咁咋嘛，一年開兩次會得㗎啦，我每月有錢送到佢屋企。喂，因為每個人獨立㗎嘛，我老婆、我舅仔、我姨仔，係咪啊？我外父、我其他，喂，好多人用不同嘅方式嚟腐爛你，你要俾。一般更谨慎同小心，个原因喺边度？个原因就系因为你权力大嘛，你影响到别人，影响到制度嘛。嗱，我哋熟悉嘅曾荫权执作为特首嗰七年，起码有呢两单公职人员行为不检而导致到入狱、前途尽毁嘅。咁点解曾荫权可以例外？系嘛？呢、这个就系我对即系法呢种呢、这个案件嘅睇法。咁怪只能够怪你自己，作为一个权力，点解你唔似郭亮雄？点解你唔似柏立基？点解你唔似大轮子？点解你唔似麦理浩？点解你唔似韦奕迅？点解你唔似彭定康？系啦，点解呢啲英国人派嚟嘅都可以光荣而退啊，安享晚年？麦理浩晚年喺自己乡下，着住对啊水鞋，揸住吉普车喺个田地里边开垦，系啦，呢、这个就系佢退休个景象。点解中国人、香港人啊做特首之后？你一系董建华咁乱赚眷恋作业，系咪啊？好似曾荫权咁，七十岁啊，官司缠身啊，似乎前景见佢忧心忡忡，见佢个老婆嗰种啊满腔怨愤卷入政治漩涡，佢老婆用个字眼叫吓，系啦嗱呢个乜嘢叫做殖民地化？殖民地香港人好唔习惯呢类嘢嘅，咩打倒右派啊？点样左派？啊！乜嘢派打擊右傾翻案風啊？當時啊，香港嗰班 國粹派嘅學生啊，阻止鄧小平復出。1973年舉行過嗰個運動叫咩啊？咪打擊右傾翻案風。但係香港人唔講呢啲嘅，殖民地化唔殖民地化，我點知道？佢只有優同劣，崇尚優，抗拒劣。但係陳所以一講咗，公開講咗，係嘛？香港冇依法執行去殖民地化。陳所以一講係嘛？西環執行，咁梁振英更加落力同無所用其極，開始出現呢啲問題出現啦。陳文敏事件啦，係嘛？再跟住郵筒啦，有大有細，但係問題你要記住，所有嘅呢啲所謂嘅殖民地化，佢唔鍾意嘅咪殖民地化咯。佢覺得你阻住佢條路嘅咪叫殖民地化咯，係嘛？呢、這個即係乜嘢？即係反右運動，不過名稱唔同。中共立國之後開始打韓戰，韓戰打完之後，佢個腳軍一稍為定一定，1957年，佢就開始所謂嘅反右運動。當時有55萬人知識分子被列為右派，由北京大學開始，40萬個知識分子，50萬人，其中有40萬人係失去咗工作。點解？因為你係右派，你係右派，扣上咗帽子之後，就成個社會、成個政府攻擊你。咁咩叫右派？咩叫左派啊？喂，當時啱啱49年，中共自己立國，係嘛？你話自己係左派啊，因為你來自嘅係蘇俄，蘇俄嘅左派係來自邊度啊？啊，係來自呢個馬克思。馬克思係咩㗎？係共產主義。馬克思寫得好清楚，係咪？工人無國界㗎喎，但係一方面你要愛國喎，係啦，自己喺度矛盾緊啦。工農兵萬歲嘅中共開始就話：喂，你呢啲佢唔啱聽嘅人就右派。其實係有個部署，先由毛澤東喺1956年講嘅論十大關係，再跟住由當時嘅中宣部部長係咪啊，叫大家百花齊放，引出大家對呢個新中國嘅意見嚇、啊，所有意見到毛澤東就話唔係呢個叫引蛇出洞，呢、這個唔係陰謀，呢、這個係陽謀，擺明屈你嘅吹啊咁，我咁樣都得嘅，我得有權力嘅人界定對錯，中共嘅標準就話凡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嘅就係右派。凡反对中共领导嘅就系右派，凡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嘅就系右派，凡分裂人民团结嘅就系右派，凡煽动反对共产党嘅就系右派，仲有 all of above 嗰个叫做为上述罪行的右派出主意同走嗲嘅都系右派。我切，咁你先系嗱，各位听众，头先嗰几项罪名，唔该你自己问一问，有冇罪啊你？所以反殖民地化个问题嘅可怕喺边度？个可怕就係在于佢有权力嘅人决定边个系叫做殖民地化，殖民地象征。扣上右派帽子佢就打你。扣上反殖民地象征嘅佢就要去殖。咩叫去殖？你自己作为香港人喺香港生活咗几十年嘅人，我想问下你，你自己瞓觉前啊，未瞓着之前苦心自问一下，你最怀念嘅咩日子？1967年到以1997年以30年香港的黄金岁月，你怀念殖民地统治是黄金岁月，97之后就是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原来追殖民地化、追殖民地象征的就是你的回忆、你的脑袋。今日梁振英掀起的去殖风暴、去殖大旗，是吗？去殖风暴要直卷香港，佢最後要打嘅咩？係打你嘅回憶，打你過去嘅人生，因為你嘅人生，你所享受嘅、你懷念嘅，一個都係一個錯誤人生，因為有個標籤嘅殖民地制度嘅人生，你要忘記呢、這個啊！你過去喺殖民地所享受，由木屋區點樣上樓，點樣上公屋，由公屋點樣搬出嚟，係嘛？單棟樓嗰啲一張床八個人瞓嗰啲，點樣通過讀華人、讀黃人？读伊丽莎白是吗？爬入港大，爬入中大，跟住毕业出嚟喺社会打拼，跟住辗转之后由美孚新村搬入太古城，太古城搬去呢、这个啊马基仙峡道，依家搬上山顶，几多呢啲人？呢啲人你喺呢个殖民地制度之下先至咁样爬出嚟，掉翻转相对之下，嗰啲拥护中国共产党嘅人就点啊？读香岛。啊！读培侨、读劳校，唔参与殖民地嘅会考，系咪啊？冇会考证书， 跟住走咗去大华国货，乜嘢国货度啊，学联旅游度做工啊，跟住就係话仲要俾你哋鄙视喎，入到嗰啲机构之后，原来最讲学历最白夹眼就係文汇大公，就係呢咁嘅外国机构啊，佢係港大嘅，哇情长刘敏仪好啊港大㗎，啊李维庆啊佢哋啊唔知係陆汉德啊中大嘅，切嗰班人跟住会考都冇班，火都嚟啦大佬，係你叫我唔好会考㗎嘛，你叫我唔好信奉呢个殖民地教育㗎嘛，你叫我唔可以，我跟你讲上个广州读暨南大学，死啦我暨南大学返嚟，你当我冇读过书，隔离嗰个港大嘅你话佢係第二梯队。喂，你造成个阶级，你造成个不公。係啦，呢种情况之下你諗下，如果去籍最后个目标系乜嘢，去除你嘅回忆。因为最殖民地象征嘅就系你嘅人生，你过去嗰几十年嘅回忆。好，休息阵间返嚟第二部分。